说的是大事呢，是因为这是途观晋升合资 SUV 销量冠军之后的几年里第一次把宝座让出来。说的是小事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个座位还要回到大众手中，因为途观 L 马上就来了。此时的昂克威刚刚加冕出生不久的冠道还在玩饥饿营销，汉兰达和锐界在七座的 SUV 市场上闲适而悠然， Q5X3 GLC 这些豪华品牌 SUV 也一直与主流泾渭分明，而姗姗来迟的途观 L 刚刚就坐就用力敲了敲柱子说，嗨，在座的各位，我来了，游戏要重新开始了。日前我们从东风风光官方获悉，风光的 5801.5T CVT 豪华型车型将配定速巡航，同时呢其售价也从99,900上调到101,000。那在动力方面呢，风光580搭载了 1.5T 1.8 升两款发动机，其中 1.5 升发动机的最大的输出功率是150马力，传动的系统的匹配六速的手动或者是 CVT 变速箱， 1.8 升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是139马力，那传动系统呢仅仅匹配了五速的手动变速箱。1989年，雷克萨斯推出第一代的 LS400，曾经一鸣惊人，那树立了日系的豪华轿车新标准。将近30年过去了，2017年美国的国际车展，雷克萨斯带来了第五代的 LS 旗舰的轿车 LS500。但新的 LS500呢，仍然是秉承了日式豪华轿车的特质，彰显出了车主的身份和地位，由内而外散发出了豪华和奢侈。那总工呢 ，Toshio 阿喜付出了新的 LS 更高的使命，希望它成为象征着日本传统文化的最新的豪华轿车。因此，在新的 LS 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倾注了诸多心血。他们想要超越大多数人对豪华轿车的真正期望。丰田早在1997年成立海洋事业部，并以这个 Puma 为品牌开始生产游艇。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丰田海洋事业部更是开始和丰田汽车展开合作，把汽车的设计理念和发动机都应用到游艇身上，更有著名的丰田纺织作为船体用料来提供。那这款游艇也是作为游艇界的高端品牌领导者，拥有涡轮增压发动机和柴油的动力系统以及先进的船体设计。而雷克萨斯作为丰田汽车的高端品牌，又有母公司丰田作为支撑，就在2017年1月13日与美国迈阿密海滩发布旗下品牌首款运动车型的概念游艇。现代车企除了要征服陆地，还要掌管大海吗？随着科技的迅速普及，汽车已经不再是地位的象征，雷克萨斯就是把生活方式推领域推向了更高的境界。据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份全国广义的乘用车批发销量265.7万辆，的环比增长是2.5%，同比增长8.1%。其中12月份轿车批发销量达到了124.9万辆，同比下滑了3.8%。2016年全年的轿车累计批发量是1216.3万辆，同比增长了2.8%。本月呢，帕萨特冲到了轿车排行榜的前10位，同比增幅是达到52.6%。不过其全年的销量却同比下滑8.5%，中级车市场的残酷竞争让其不能有一刻的放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资讯，我们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一切从只为了今天的

别人的手里面都掌握的有。 对，就是在你平时运用到这一些网络软件的同时，你也是在泄露了自己的一些隐私信息哈。这个困扰呢，这个我们凯迪拉克的车主赵先生也有，他说他从这个上班开始啊，好多这个同事就开始跟他开玩笑，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晚上是不是又要去桑拿呀？老婆也会问为什么这两个月回家这么晚啊？虽然说两个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当中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但是一个接一个这么问，确实谁都会有一些烦。 因为有一个这个令大家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画像啊，所谓一个大数据画像就显示了，比如说像这个奔驰的车主喜欢去的地方呢是别墅、高级酒店、机场、火锅店，然后宝马呢是住宅区、商业区、步行街和购物中心，沃尔沃呢是剧场、外国机构等等等等吧。然后到了这个咱们凯迪拉克这边呢，就是洗浴推拿场所，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赵先生一定特别是爱干净啊，喜欢洗澡这样的一些笑话。 对，所以说凯迪拉克车主爱干净、喜欢洗澡的戏谑呢是充斥了微信朋友圈和各大论坛哈。 哎，你觉得很奇怪哈？他这个大数据的记录，他可以记录下这个到这儿的这个车是什么车型吗？ 因为本身比方说他的 GPS 设定，或者是他当时用各个导航设定的时候，都有对自己的车型的一个设置 输入是吗？ 对，就这样的一个设置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后台上的一些监控，那就是让人会觉得很不舒适嘛。就是所以他们凯迪拉克他们背后用的是那个某平台，不知道合不合适说啊，但是这个平台之前的雇员他就会说了，说现在很多开车的时候我们用导航嘛，导航上的一些数据报告你说到底靠不靠谱，首先就是要明白它的调查方式和这个数据来源。咱们两个也都算是补补课，我们就也不隐藏了，就拿这个高德地图来做一个例子。鉴于高德地图它是通过这个安吉星中国大陆地区的车载导航地图来提供的供应商，然后就上汽通用的相关人士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连这个凯迪拉克的 logo 都用，说这个高德里面都用错了。他如不予置评，应该是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怨言在里面的哈。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经过多方的联系呢，我们就可以联系到曾经一位在这个安吉星就职的先生，然后他还对这件事情还说了说，他说这件事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玩笑。 商业玩笑啊，就是说我们不用太较真儿，太去当真这个事情。而且呢，他们也承诺说，他们的后台静默数据啊，绝对不会向高德进行开放的。 高德是有能力获取拥堵大数据的，但是根本不可能从安吉星的车机端获得凯迪拉克车主的行为轨迹，所以高德用这样的一个身份发布各个车主的喜好的时候，就他本身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戏谑的，就是一个玩笑的。他说安吉星会给任何一家合作方都绑定底层协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这一些静默数据不会被技术合作方获取。以高德为例，他的服务器可以收集每个高德用户的行车轨迹的数据，但是在高德的服务器上只能看到这80万用户是上汽通用的车主，至于具体是哪款车，高德是不可能知道的。那目前活跃的这80万个安吉星的用户当中，别克还有雪佛兰车主占差不多90%以上的比例，剩下的才是凯迪拉克车主。那么高德是如何在不知道具体车型的前提之下，从这80万用户当中甄别出凯迪拉克的呢？根本不可能。 所以说呢，根据这种说法来看啊，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大数据的报告，有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成分是在猜测，或者是不够准确。 对。 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各说各话。因为高德方面也没有给出他们的一个相关的回应，所以到底是谁说的对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待观察。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是来知道后台到底是怎么来获取数据的。那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手机导航能不能够搜集车型数据？那如果高德不能通关机型获取车主行为轨迹的话，那刚刚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一份就是各种的数据来源， 那真的是个玩笑了。 对啊，是通过哪儿呢？也可能是手机端吗？ 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因为我们也没有说到另外一方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目前还真的很难去下一个定论啊。只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就发现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也觉得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发现哎，怎么这个车的车主喜欢这样，那个车的车主喜欢那样。我们在想这个数据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刚才呢，也有一个相关的方面给出来他们的解释，说这个我们绝对不会向这个地图的供应商去提供我们车主的具体信息啊，他们这个猜测性比较强。可是呢，地图供应商那边 边也没有给出他们的回应，所以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还真的是不好下一个定论。 那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作为一份报告的话，你说高德本身到底严不严谨？因为这样一份报告发布了之后，在业内就受到了很多的一些质疑嘛，就是说他发布这份报告呢，不同豪华的品牌的车主喜欢去的地方是没有重复性的，这从他的购买力还有生活方式，所有的豪华品牌的车主的购物啊、餐饮啊、机场的这些频率都不低，怎么可能没有重复呢？为什么去机场的只是奔驰呢？那购物的画像就算在宝马车主头上呢？那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感性的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也真的不太可能，也可能就是数据运算模式这个模型吧，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它倒不一定是蒙的，我觉得它背后肯定是有一个这样的模块在设置，然后自动分配的。 所以呢，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是理性的来看待啊，把它当成一个生活的乐子就好了，千万不要再去揶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凯迪拉克的车主了。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的利用在生活当中这一些大数据哈，让自己又安全又有趣的去生活。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烧气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嗯，来到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今日新 K 车。今天年终快到了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款车型呢，都是两款的，豪华品牌车的入门级的车型。 可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年终奖啊，就是刚才苏然讲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想买豪华车的品牌呢，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花那么多钱，我们可以买一个入门级，这样其实在20多万的价位呢，我们也可以很有面子的回家过年了。 是的， 是不是？ 回家拼人品，到家拼实力哈。看一下这两款车，首先是宝马的一系，还有奔驰的 A 级。那两款车的价格呢，厂商的指导价目前是宝马一系是在256,000-469,000之间， 而奔驰 A 系的指导价呢是在23.6万-36万元之间。而且呢，这个宝马目前还没有一个终端优惠啊，但是那个奔驰呢是有一个3.5到5.5万的一个终端优惠价格。 那看到车身的尺寸呢，长度宝马的一系的118i这一款车长度是4341，然后宽度呢是1765，高度是1458毫米，那轴距是2690毫米。 而奔驰的 A 系呢，我们选的是奔驰的 A200，它的这个长度呢是4304，宽度是1780，高度是1433，而轴距是2699。可以再讲这个空间方面啊，我们通过轴距可以判断出来，这个奔驰的 A 级会比宝马的一系要稍微优秀一点。 好了，再来看一下在外观上哈，两款车呢，其实因为奔驰宝马两款车这个豪华品牌是由来已久了，两款车也各自有各自的文化和传承，所以说这个前脸风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是家族前脸嘛，设计简约，奔驰 A200 前脸是更犀利，而宝马一系就更憨厚一些。 这两款车的这个侧线条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首先呢，这个宝马的侧身线条是凸显这个机盖的长度，让整车感觉非常的运动，而奔驰的侧线条呢则感觉相对而言要居家一些。 嗯，没错。那这个宝马的车尾的厚重感也是非常强，一系的给人的视觉宽度 非常明显的外露的排气管也是更加的运动，而奔驰的 A 呢则相对的比较保守。 嗯，再来看一看这个细节好了，在这个前脸部分呢，他们在这个前灯的配置里面，比如这个奔驰的 A 级车里面就有这个 LED 大灯的这个配置，而且这个车头灯的造型呢更加的艺术化，而宝马的车头灯造型则比较平庸和简单，而且也没有配备这个 LED 的大灯。 是的，那大家关注的还有这个车的侧面的外观的细节的一些对比。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后视镜面积，其实都是蛮大的，这个后野的空间也很好。那宝马的 118i 这个配备并没有配置无钥匙的进入， A200 就可以选装这样一个配置了。 嗯， 另外在车尾的外观呢细节上呢，两款车的尾灯都是自家的家族式的风格，采用了高识别度的 LED 光源作为光源，那排气部分的设计其实都是蛮低调的。在轮毂上呢，尺寸是118i 的尺寸是16寸的，而这个奔驰 A200 呢是17寸的。 可以说这个样式上肯定是奔驰的这个更加耐看一些，更加好看一些。两车其实均没有配备这个备胎，但是呢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胎压的监测功能。 刚刚我们也谈到这个外观上哈，其实用的都是家族式的前脸的外观。那宝马的一系的给人视觉宽度也是这个车，它这个流线型压的比较低，所以整个款车会看的就 比较宽一些啊。而且这个其实从这个目前外形上来看，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都是家族式的一个前脸的设计， 是 给人看起来这就是一辆宝马，这就是一辆奔驰。如果您喜欢奔驰肯定会认为奔驰更好看，如果您喜欢宝马肯定会认为宝马的这个一系是更好看的。 对，那在进行完外观的对比，我们来看一下内饰哈。其实这内饰说实话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对比的，因为同样都是家族性的一些设置，用的宝马自己的复古的这个中控，宝马自己的方向盘，然后奔驰肯定就会现代感更好一点，然后看起来比宝马更豪华，宝马的整体的风格就更加的偏驾驶感，偏运动一些， 对，偏运动一些，而奔驰呢就感觉更加豪华一些。具体的有差别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天窗啊，可以说这个两车的这个天窗呢都号称是非常大的天窗，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号称是全景天窗的奔驰的 A 级呢并不是真正的全景啊，但是它的面积还是要比这个宝马的天窗面积要再大一些。 看一下在配置上的一些差别上的对比哈，那 118i 呢前雾灯、车内氛围灯还有感应的雨刷那也就没有了。而 A200 本身在安全的配置上会好一些，有这个膝部的气囊啊、上坡辅助啊，还有自动驻车、全景天窗、方向盘换挡、定速巡航、前驻车雷达、车载蓝牙和主动刹车等等，这些都是在配置上优于一些 118i 本身的。 可以说从数据上来看呢，这两车的这个配置上肯定是奔驰要稍微丰富一些， 没错。 但是还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大家如果真的是对于这个运动感或者运动风非常追求的话，可能这个宝马的运动感还是会更强一点。 对，如果要是对这个配置上也有要求，也可以选择，因为我们今天拿那个举例车型是118i 嘛，这个配置上要是选择宝马120以上的，基本上就都也是配备齐全了哈。看一下车型上的一些亮点吧，刚刚李恩也说宝马本身就是运动感非常强，奔驰肯定性价比会好一些，看起来豪华，然后长得也好看，空间也 OK。 但是宝马一系呢就是这个118i本身就是在运动上会有一些体现吧，和优秀的操控，就是操控感，驾驶的稳定感。 其实他们在动力上来讲哈，两车的动力差别还是有一些。这个宝马的这个 118i 它的这个动力呢是采用的 1.5T 的发动机，而奔驰的 A 级 A200 呢是采用的 1.6T 的发动机。最大扭矩呢也分别会有些差别，肯定是宝马的要比这个奔驰的要低一些。但是两车呢都是有这个运动模式跟舒适模式，而且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宝马的这个一系啊，它的这个运动感到底强在哪里呢？强在于它有一个前置后驱的一个布局，可以说在目前的小型车上来讲，而且20万这个级别来说，能够采用前置后驱的真的很少。 好，那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哈，对这两款车进行一个选择。那也希望大家真的在年终之前用自己的年终奖来给自己购置一个礼物。 没错， 那就是这一时段我们今天的超级新 K 车，我们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逛了好大一圈，像你爱咖喱混

要。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喜新不厌旧。那一年过去了，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来给去年做一个总结。我们来发现呢，在2016年最好卖的车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要来跟大家说的。2016年卖的好的车竟然是他们。你说你懂得生之为末，我们便做这些做大给你看。你说再热闹也最终离散，我们便做了这一辈子给你看。那车也是这样的，不能断言热销车型就会保持多久，也没有办法断言谁会成为一个销量新贵。前不久呢，中汽的协和成员发布了2016年12月份的汽车的销量的数据。2016年，中国汽车实现了2082万辆的销量，那同比呢增长是13.7%，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乘用车销售也是创造了创纪录的2400多万辆，同比增长14.6%。那除了交叉乘用车，俗称面包车，主流乘用车看上去真的是一片欣欣向荣。在12月份，五菱宏光独孤求败，捷达跌出前十。在轿车销量排行榜前十当中，日产轩逸继续保持11月强势劲头，对大众朗逸进行打压。轩逸也是12月份销量唯一一款突破40000辆的轿车。南北大众表现喜忧参半，朗逸和桑塔纳表现稳定，而速腾却险些跌出前十。11月份销售良好的宝来和捷达则直接跌出了前15和前20名。那在自主品牌方面呢，吉利帝豪也是表现得非常抢眼，以2.85万辆的成绩位列12月销量榜的第7名，也是唯一一款跻身轿车前十的中国品牌车型。不太理想的轿车表现呢，导致一汽大众的销量整体明显下降。在12月份，销量前十的轿车生产企业依次是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北京现代、东风日产、长安福特、吉利控股、东风悦达起亚、神龙汽车和一汽丰田。那么看到呢，前十名分别是哈弗的 H6 以及哈弗的 H2、宝骏560、昂科威3，还有传祺、途观、途胜、博越等等。SUV 的销量排行榜则是有现象级神车哈，刚刚我们提到的哈弗的 H6 继续是在一个领跑的状态。虽然说排行榜前十已经被自主品牌重兵把守，但是一些合资品牌车型表现十分稳定。那看到刚刚提到的昂科威哈，那也是紧紧的占据前5名。在 MPV 车型方面，五菱宏光的销量呢全年稳居排量第1，12月份以8万多辆的成绩继续独孤求败，一个成绩超过了乘用车市场的其他车型，夺得单月的销量冠军。 看到其他的后面几位的成绩呢，就是相差不是很大了。十二月份销量均是在十二月的上下，那其中幻速的 S 三和欧尚进步很快，在其的口碑当中，欧尚的表现也是都比较抢眼的。其实看到这个中国的国产品牌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占据前十，也是一件让人比较欣慰的事情。2016年已经是悄然逝去了，问问自己这一年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或者是失去了什么，又是否拼尽全力努力的人成绩都不会差吗？纵观这一年的汽车销量也是如此。随着长城、吉利、奇瑞等一些自主品牌的主流车企的持续发力，华系的车呢正在全球汽车销量最大的市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和地位。未来受到二胎政策和消费升级等理念的影响， SUV、 MPV 车型仍然是保持着火热的增长态势，而轿车作为传统的乘用车呢，它的市场份额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希望自主品牌能够越在这一方面有所建树。那当市场竞争加剧，消费才能挑选到更多优质的产品。对于正在等待代购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想用一句特别暖心的话来结束，我明白你会来，所以说我会等。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喜新不厌旧，也是我们今天新星车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拜拜。 是他们的花分不清。